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 在追求幸福、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，如何选择，如何奋斗，如何被爱与去爱，这是著名作家王海林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。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 《鹏飞》。来到对办公室，办公室没人，话筒搁桌子上孤零零的。他抓起话筒喂了一声，听到熟悉的一声唤：“飞飞。”从耳朵淌进心底，泪水哗的出来，汹涌澎湃。深吸了一口气，回叫：“妈妈。”自以为声音正常，妈妈却发现了问题：“你鼻子怎么囔囔的？感冒了？”倒给了鹏飞理由：“ 现在好了。”“ 得吸取你爸的教训，感冒了不好好治，弄成鼻炎被淘汰。”鹏飞想说：“别说了，妈妈。”说不出，泪水哽住了嗓子，哽得疼，心更疼，为妈妈的关心里蕴含的那个期望。一只手把送话筒紧贴身上：“ 妈妈，我不想在这儿待了，我已然买好火车票，后天到家。” 硬硬的纸板车票贴放在军装前面的口袋里，他刚才上街就是为买它。 海云大吃一惊：“怎么回事？” 鹏飞说：“回去说吧。”海云稳定情绪，按照自己的分析试着说：“ 飞飞，不对啊，肯定苦。走以前你爸爸跟你说过，这需要一个过程啊，顶过去这段就好了。”“ 我不怕吃苦。”为不哭，他的声音略显生硬：“我各项成绩优秀，不信啊，你可以让我爸打电话问。” 为优秀，他竭尽了全力，收获的却是惨败， 极度痛苦、屈辱、沮丧、无助，冲破了意志力外壳的包裹，泪水再次涌出，塞住口鼻，卡断声音。 海云焦急万分：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，飞飞？” 鹏飞大口的吸气，大口的吐气，调整呼吸：“ 妈妈，人肉体上可以受苦，精神上不能受辱。我们队长他心理变态，他是个变态。” 大致明白了问题的方向，海云不再追问，急急忙忙说：“ 听我说，菲菲啊，妈妈马上就过去，在妈妈没到之前，你不要采取任何行动，该干什么干什么。火车票不要管它，废掉算了。记住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一定等妈妈到了再说。” 在海云等鹏飞接电话的功夫，香江有事儿去了办公室，母子通完话，他还没回来，给海云以独立的空间时间将事情的纷乱头绪捋清楚。一，马上买火车票，买最早的车次。二，不告诉湘江，突然增加他的负担，且于事无补。 三，找个离家外出的理由。林子燕约同学们去她丈夫的怡景庄园住几天，在远郊，几天不一定。是夜，鹏飞几乎没睡。头一夜下决心走的时候的轻松不复存在，才发觉事情远不是他想的那么简单。他的事不是他一个人的事，是与他有关的所有亲人的事，尤其是妈妈的事。他可以不在乎任何人，但不能不在乎妈妈。妈妈会是什么态度呢？辗转到不知几点，刚迷迷糊糊要睡，起床的军号声响了，他只得硬撑着起来。妈妈嘱咐他，在他到之前，该干什么干什么，他答应了的。王建凡向宋启良请示，班长，今天的值日让鹏飞做吧，我们俩换，我出操。本来他今天值日，宋启良好心提醒，今天跑10000米。王建凡表示知道。宋启良让鹏飞留下值日，并特地说明是王建凡的意思。鹏飞只是点了一下头，看王建凡一眼的意思都没有，更别说表示感激，身心疲惫的麻木。教导员于建立匆匆向学院门口走，哨兵来电话说，他们对学员鹏飞的母亲来了。放下电话，吩咐通信员把家属房收拾出来，向外走。走几步折回，匆匆地查鹏飞的资料，确定了其母是随军家属。一路走一路就嘀咕，他来干什么呢？上周班长会宋启良提了句鹏飞家来过电话，当时没在意，现在想，是不是鹏飞跟家里告了状，他母亲来兴师问罪？父亲是领导，母亲是家属，前者有权有地位，后者什么都没有，包括没觉悟，这种组合的父母最难对付。平心而论，他认为徐东福对鹏飞的做法过了，作为搭档他都觉得过，何况人家父母啊。鹏飞的母亲与想象中的不一样，想象中是一个烫着卷发、体态肥庸的中老年妇人，结果呢相反，直发清瘦。最大的不一样是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都透着一股知书达理、有文化有教养的劲儿。但是人不可貌相，在就算他表里如一，往往有文化比没文化的更难对付。哪有学员入学刚一个月家长就跑来的，他肯定有事儿。于建立带着海云向家属房走，仿佛随意地问，您来鹏飞知道吗？海云犹豫一下，不知道儿子怎么跟领导说的，就实话实说，知道，又补充，哦，具体时间不知道。证实了于建立的分析，他来 他们母子事先在电话里沟通过。家属房已经收拾好了，铺上了干净的床单枕巾，脸盆里有水，桌子上有暖壶，颠一颠，满的。于建立让通信员跑步把鹏飞叫来，马上下第二节课。海云忙制止，中午再说，不要影响他上课。这话给了于建立两个信息，一，他虽是家属但还不算不懂事，二，他想让儿子在飞行学院干下去。通信员走后，于建立让海云洗把脸喝口水休息一下，坐了一夜的火车。他呢去食堂安排一下午饭，下午和队长一块儿过来，徐队长去大队开例会了。说完想走没走得了，对方接着他的话自然而然跟他聊上了。徐队长开会去了。徐队长多大了？28，就正营了，肯定很优秀了。貌似闲聊句句有地方使，这地正是徐东福。要不在他面前的是于建立，若为没话找话说，也该问问于建立多大了，而不是徐队长。于建立格外的谨慎，是徐队长是我们学院最年轻的正营，比较全面，带过两届学员，成绩在学院都是最好的。鹏飞他们是他带的第三届。紧接着这话海云又问，那鹏飞在这表现怎么样啊？于建立字字斟酌，能力很强，成绩很好，在同学中啊有一定威信。边说脑子里边飞快地转，考虑到关键时怎么说，后悔没先给徐东福打个电话沟通一下。这时候一声报告，通信员进来叫他接电话，于建立如获大赦溜走。得知鹏飞母亲驾到，徐东福冷笑苦笑，如果这事儿摊在宋启良身上，他母亲能来吗？不能。鹏飞母亲就能，人家是首长太太呀。这事儿解决不好，不合鹏飞母亲的意，他有可能会通过他家首长找到上头去。主力部队的师长如同大树，地上看是一棵，地下根系粗壮发达，八方延展，你根本不知他能抵达何处。午休以后，徐东福跟于建立一块儿去家属房，只走到门前都没想好这事儿该怎么对付。敲门的时候思路刹那间清晰了，来了好三方对峙，免得当妈的只听一面之词。不料鹏飞不在，上课去了。事先告诉宋启良，通知他下午不必上课，陪陪他妈，他妈刚到，他还是去了。是海云坚持让鹏飞去的。午休结束号声一响，就催他走。鹏飞跟妈妈讲道理，我主意已定，上课已经没有意义了。时间不允许多说， 海云动手推他。 什么你主意已定啊？ 要依你的主意，你现在已经脱离部队成了逃兵。战士逃兵要判3年以上7年以下的拘役，就是平时给你一个处分那是轻的。 彭飞扒住门框，同妈妈据理力争， 我走了再回来，他给我处分，我走了不回来了，他怎么给我处分啊？ 不回来？ 不回来你打算干什么呀？上学？工作？身上背着一个逃兵的污点？谁要你呀？嗯？ 走走走走，赶紧的。 不由分说，彭飞只好走，打算上完课回来再跟妈妈好好说。海云、张罗徐东福、于建立坐下，抱歉说走得急，没能带点好吃的，边说边收拾桌上的碗筷盘碟。母子吃饭的时候一直说话，直说到刚才没顾的收拾。于建立帮着收拾，徐东福小半个屁股挨椅子边坐着，直挺挺的一动不动，一言不发。一切就绪，海云开口说正事儿。无论从辈分还是身份，这事儿都该由海云先说先表态。他说，彭飞的最大缺点是啊，个性太强，客观原因独子，主观上我的教育有问题，觉得他父亲常年不在家亏欠他，便想在我这方面多做弥补，家中的一切他是中心，把他给惯坏了，宠坏了，以至于他受不了委屈，吃不得苦。 徐东福、于建立对视，同感意外。 于建立忙说， 哦，不不不，彭飞很能吃苦，在这点上有些农村来的学员都不如他。 徐东福连连点头， 哦，是是是。 海云摇头，我指的是精神上，精神上这个孩子不够坚强，过于自我，从小到大他一直顺利，顺惯了。这就是那次谈话的主调，母亲做自我检讨的同时替儿子检讨，且态度极其诚恳，没有丝毫指责的意思，暗示都没有，反倒令徐余二位紧绷的神经愈发的绷紧。 他不是来兴师问罪的，那来干嘛呀？ 千里迢迢跑来做检讨？ 不可能啊，这不合逻辑啊。 离开家属房，两个人嘀咕了一路，始终没能找到那个合乎逻辑的姐。下午上课，彭飞被教员叫起答题，答得谬之千里，气得教员用教鞭啪啪啪的敲打讲台。动量单位怎么能出来个焦耳呢？你 MV 相乘怎么也乘不出焦耳来吧。他应该拿教鞭去敲彭飞的脑袋，他早就发现了，那脑袋一直在开小差。 经妈妈提醒，彭飞也觉得擅自离队回家的想法是冲动了。 退学，妈妈似乎是不同意，自己内心深处也有所不甘。那么解决问题的办法只剩下了一个，调到别的分队。好不容易熬到下课，跑回去跟妈妈说， 妈妈居然还不同意。理由是，如果调到别的分队，再不如意，怎么办？彭飞说，不可能，不可能所有人都像徐东福那么变态。海云却不觉得徐东福变态，一点都不。他亲眼见到了他，亲自接触了他，那分明是部队常见的青年军官，形象上都是中等身材，笔直，军装水似的贴附于身，肤色黝黑，常年户外作业的结果。海云对彭飞说，他哪里变态了？别人我不了解，你爸经历过的比你一点不容易。菲菲，咱呐是顺惯了，当忠心当惯了。为避免话说得过于刺激，特地换了人称，把你换作咱。彭飞手一摆打断他，别说了妈妈，总之不在徐东福手底下干是我的原则。 听众朋友，王海林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师张笑音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在追求幸福、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，如何选择，如何奋斗，如何被爱与去爱，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。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田洪涛。 鹏飞手一摆，打断了海云：“别说了，妈妈。总之，不在徐东福手底下干，是我的原则。” 想不到，海云的小心体谅，却怂恿了他的自大，给了他可以固执己见的错觉。海云终于火了：“你的原则？我都怀疑你懂不懂什么是原则。当初因为你爸说你两句，你就放弃原来的计划，坚持考飞行学院。现在呢，碰到点困难又要放弃，又要改弦易辙。不是不让你有个性，但是只有个性，以为这个世界是为你准备的，得绕着你转，你将一事无成。当然当然，你是成年人了，最终何去何从你做主。你真要想回家，我也拦不住，也不能把你关家门外头。但他一字一字道：“我会对你失望，很失望，很失望。”说话时的语调神情，更重要的，最后那句话的内容，令鹏飞惊愕。没容他细想，通信员道：“请他们去对办公室接电话，彭师长电话。”几分钟前，下班回家的湘江接到林子燕的电话，说找海云。由此得知，海云说的同学聚会纯系子虚乌有。联想妻子走前刚跟儿子通过电话，分析他的外出可能与此有关，便试着打了这个电话。从接电话的通信员口中得知，他的判断准确无误。听妻子扼要说了事情的经过，他叫他让鹏飞接电话。对鹏飞的巨大愤怒失望令他冷酷，并通过电话线把这冷酷分毫不差的递过去。鹏飞，路是你自己选的吧？啊，没人拿枪逼你吧？啊，就算你们队长是变态，别人受得了，怎么单就你受不了？受不了你也得受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这个家拒绝逃兵。听说过破釜沉舟吧？嗯，听说过背水一战吧？听说过置之死地而后生吧？你现在的情况就是出了问题自己解决，鹏飞同志，天塌下来自己想办法，鹏飞同志，不要动不动就找妈妈。你已经不是那个小男孩了，你走前我跟你说过，现在再给你说一遍，说最后一遍，成年意味着不仅要自己做出选择，同时 要为自己选择的后果负责。 话说的标点符号都插不进去，更别说给对方智慧余地，画壁就挂。鹏飞遭此狂砸，手举传出嘟嘟嘟忙音的话筒，原姿势站在那里发懵。海云摘下他手中的话筒放下。 你爸说什么？ 鹏飞醒过神来。 老一套，没什么新鲜的。 熄灯号响，他对妈妈说， 吹熄灯号了，我得回队了，妈妈。 说完走，走的头也不回。回队是他目前唯一的出路。从前潜意识里他认为，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无条件随时接纳他的人，妈妈，一个无条件随时接纳他的地方，家。 显然不是这样，妈妈和家都有底线，这底线他不能触碰。 海云走之前上了趟街，买回一大堆的零食。作为资深军人家属，他太清楚家属来队必带的东西是什么了。来的时候走得急，加上有心事没带，走的时候就得做弥补。进门不久，鹏飞到，训练刚结束，满身满脸的汗，进门就翻包，如同小时候放学进门就看餐桌。从包里拿出一根火腿肠，手撕不开，直接拿牙去咬。海云就笑着叹气，洗毛巾扭干，拽过他的脏手使劲的擦。上午干什么了这一身的汗？把东西拿去给同学们分分，回来的时候顺路买的。哦，我去火车站了，买火车票，晚上8:10的车。 闻此，鹏飞抽出手扭头走开，边嘟囔， 太累了，我得躺躺，上午搞了个5公里负重越野。 一仰身仰到床上，同时一只手仿佛无意地搭盖住眼睛，慢慢慢慢有泪水自那手背下出来。 海云赶紧转过头，在脸盆里哗哗地洗毛巾，同时高声地说， 菲菲啊，给妈妈打饭去，过点了。 儿子响亮地应着，从床上跳起来，躲开海云的视线，大步走了出去。 海云依住门框目送，想起一句老话，女孩富养，男孩穷养，女孩宠着养，男孩苦着养。 老话之所以能成为老话传下来，有他的道理。他现在能做的只有硬下心来，不给儿子一点退路，一点幻想。 正午的强烈阳光刺痛了眼睛，眼泪哗哗的。 湘江亲自开车去火车站接海云，夫妻见面万语千言，不知从何说，索性先不说。上车，车驶出火车站，一个大男孩骑车紧贴他们的车身超越，弓腰撅臀，用力蹬着年轻的双腿，在人流车缝中鱼一样的钻来钻去， 消失。 海云收回目光，自语般，他长高了，很黑，也很瘦，成绩很好，文化、体能都好。 说不下去， 香江把手放在他的腿上，轻轻地拍着，就像拍婴儿。 得有这么一个过程，从男孩到男人呢，得有这么一个过程。海云呐，现在的情况我分析是这样的，只要你能挺过去，他就能挺过去。 上午的科目是10000米跑，队伍已经跑成了马拉松，体育教员骑自行车跟着，认为谁偷懒了，便用手里的树枝戳谁。徐东福站在不远的树荫下看，鹏飞有些跑不大动了，步子渐慢，渐渐就成了走。教员骑车嗖的一下过去，照他肩膀啪就是一树枝，跑起来。他不清楚鹏飞已经领先最慢的学员3圈之多，100多学员呢，都围着圈跑，搞清楚很难。但徐东福清楚，一清二楚。他继续密切关注鹏飞。鹏飞没做任何辩解，一咬牙，执行命令，跑了起来。 徐东福吁了口气。 训练结束，徐东福叫住鹏飞，说有件事想问他。鹏飞心里通的一跳。伯乔说，不假外出，东窗事发。 这事儿只有王建凡知道，王建凡不可能出卖他呀。 嗯，是那张火车票。 当时他从军装钱兜拿出了票，犹豫着交出还是销毁。有人叫他，匆忙间他就把它塞到被子下头了，显然被发现了。 一念之差，真正是一念之差。 否则不论交出还是销毁，他都不必面临此时的被动。鹏飞笔直站立，静待发问发落。 徐东福开口了， 王建凡决定退学时压了几天床板，正常反应，但是后来莫名其妙来了个180度大转弯，据他说是你给他做了工作。我想问你啊，你怎么给他做的工作？ 鹏飞傻呆呆地看着徐东福，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，机械地答， 我跟他说你要再这样混下去，一颗那什么屎坏了一锅汤的话，哪怕这汤不是你坏的，徐队长。 徐东福打断他，伸出根食指在他的脸前左右晃着纠正，别客气，徐东福，你当时说的是徐东福，是不是实话？我听得出来， 说实话。 鹏飞一挺上身， 是，我跟他说哪怕这汤不是你坏的，徐东福也会认为是你坏的。你瞧他能饶得了你？你下步还得转学分配吧，到那时候他给你揍上一本，你吃不了兜着走。 完了？ 完了。 嗯，是实话，你跟他说的正是我想跟他说的。 可惜这话我不能说，只能由第三者破罐子破摔。 行啊，鹏飞，是个带兵的思路啊，带兵就得恩威并施。 走了，鹏飞呆若木鸡。 鹏飞被任命为一区队队长，一个分队，两个区队，区队长相当于连队的排长，不同的是，排长是干部，区队长由学员担任。鉴于区队长责任权力比班长大得多，挑选起来也慎重得多。任命鹏飞出于两方面原因考虑，一是他自身的原因，成绩好，有能力，在同学中有威信；二是想通过他来加强一班的领导力量。一班长宋其良能力太弱，于建立基本同意徐东福的意见，只担心鹏飞反复。这也正是徐东福的担忧，如果鹏飞能有宋启良对自己的那股子韧劲儿、忍劲儿、狠劲儿，忍辱负重、逆来顺受，那该有多完美啊。区队长任命宣布后的次日傍晚，于建立给了徐东福一张火车票，鹏飞交给他的，同时交代给他的是火车票的来历。徐东福捏着那张小小的硬纸板恍然，哼，这就是答案了，他妈妈为什么突然跑了来的答案。于建立笑着点头，哼，来救火。徐东福后怕，你说要是他妈妈那天没打电话，要是鹏飞在电话里没跟他妈妈说这事儿，要是他妈妈没来，要是鹏飞真的回了家，不能想，不能想，这是个教训，操之过急。于建立安慰，哎，结果好就好。这结果就是啊，鹏飞不仅没走，还主动把这事儿说了出来。徐东福气说，他说出来他轻松了，倒把难题推给了咱们呢。你说，他闷了这么些天不说，怎么突然想起来说了？你下午那堂课起了作用？下午政治课，教员有事，于建立临时带了堂课，主题是忠诚。忠诚教育是飞行学院的重点，除部队各兵种供需的保密原因，培养飞行员的造驾和飞机造驾及飞行员执行任务的特殊方式，是各国军队对飞行员的忠诚要求，均放在首位之首。除加强教育，发现道德品质有问题，一律淘汰。培养出一名歼击机飞行员，得700公斤黄金，轰炸机飞行员800公斤，一架飞机3亿，上了天就是将在外。听徐东福如是说，于建立笑起来，你当政治课是什么？去痛片、麻醉药用上就见效啊？我觉得呀，还是他的基本品质起的作用，我们让他当区队长，他不想愧对这份信任。徐东福点头，他现在什么态度？ 由我们裁决。 哼，他这算什么性质的错误啊？不嫁外出不用说了，算不算逃跑未遂啊？ 那怎么能算呢？人家根本没有逃跑，何来未遂啊？ 这就好办，不嫁外出得给个处分，主动坦白从轻处理， 给个对前警告就可以了。 于建立大笑，对前警告不入档案，你呀，小心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。刚开始对他是百般刁难， 哎，怎么叫刁难呢？ 好好好好，不是刁难，是严格要求。现在呢，又百般的保护。 哎，不管是刁难还是保护啊，都因为他值得我这么做，值得我费心付出。他要强，男人呢，首先得要强。当然了，缺点是过于要强。 嗯，有点像你。 哎，所以我才会针对他的缺点，用你的话说，刁难他。我不能让他步我的后尘。 听众朋友，王海玲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师张笑音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